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4集。 你说什么？ 古瓷茶杯搭的一声落在描着金边的碟盏上，端阳帝姬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。 柳大哥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佩云垂手站在一旁。 昨日上午。怎么没有人告诉本宫一声？ 他惊诧地叫出声来，刹那间那惊诧变成了震怒，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盯着佩云的脸。 皇兄故意不让你们说的是不是？他就是不想让我。 哈哈，敏敏，说皇兄什么呢？ 年轻的天子恰好走进殿内，脸上还挂着笑，与紧绷的端阳形成鲜明对比。他撩摆坐在椅子上，拈了盘里一枚花生放进嘴里，转头拉起佩云的袖口，不经意低声问道： 手好些了吗？ 好，好多了。 佩云急忙将食指钻进袖中，不让他瞧见那上面留存的疤痕。左边是天子关怀的目光，右边是帝姬盛怒的眼神。他感觉两颊像是各被人打了一耳光似的，火辣辣的难挨，扭身拖出了包围圈。 奴婢去倒茶。 被他掀过的珠帘摇摇摆摆，噼里啪啦一阵脆响，大殿内只剩下了兄妹二人。 皇兄，你就让柳大哥这样走了？ 端阳的盛怒刹那间变成了委屈。 他走不走同你有什么关系？ 天子的笑容慢慢敛去，皱了皱眉，似乎不忍心对妹妹说重话。 敏敏，那些捉妖人有自己的生活，天南海北到处跑，不似你养尊处优。 端阳帝姬的眼里盈满了泪水。 可是皇兄，柳大哥他为了救我差一点就死了。 天子顿了顿。 朕知道。 他看着帝姬纤瘦的小脸，出事后大病一场，女孩脸上健康的红晕都消失了，心里一阵愧疚。 是哥哥不好让你受惊了。 我在说柳大哥，你说这个做什么？ 端阳皱着眉。 我知道哥哥一直看不起捉妖人。 佩云安静地听着殿内隐隐约约的争执声，在外面待了很久，右手放在左手上，仰头看天上的云。天际湛蓝，这样一个晴好的日子，刚刚被他抓过的手腕似乎依然留有火热的触感。手一点点伸出来，细而修长的手指，那样丑陋的褐色疤痕盘踞着。皮肤溃烂能再长好，却依然留着牢中阴暗潮湿的痕迹。本就是云泥之别，现在看来似乎更配不上它了。阳光落在椭圆的指甲上，镀上了模糊的光泽，他自嘲地笑。 佩云， 身后有人在叫他，那声音空灵动听，仿佛仙子在歌唱，骤然入耳，让人头皮一麻。他猛地回过头去，凤阳宫外的蔷薇花丛轻轻颤动，那些娇艳的绯色花朵在阳光下摇摆，似在邀他共舞。 佩云， 又是一声。秋天难得的好天气，阳光灿烂，沿路的木芙蓉开成一片粉红色的云霞，微风吹来，摇落花雨缤纷，如梦似幻，空气中漂浮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柳拂衣和木瑶并肩走在路上，不经意间放慢了脚步，二人挨得很近，不像是赶路，倒像是漫无目的的散步。半晌，柳拂衣的手无声地从紧挨着她的冰凉袖口伸进去，握住了一只冰凉的小手。她声色的几乎有些紧张了，两人手心都是冷汗。木瑶一怔，旋即笑开， 依旧步履不停，他们的手在途中紧紧牵在了一起。林妙妙走在后面，瞪大一双杏子眼，看着小情侣越挨越近，直接在漫天花雨中牵起了小手，心里一阵兴奋，长途奔波的困意，哎，一扫而空。他下意识回头看木生，惊异地发现他居然在盯着路面出神，完全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。林妙妙心想，这么重要的修罗场，黑莲花居然走神。往常这人一双眼睛总是片刻不离木瑶，时常对柳拂衣投以怨毒而妒忌的眼神，他早习以为常了，所以才觉得最近这段日子格外反常。黑莲花盯花盯草盯路上的小鸟，就是不往正事上瞅。他没忍住，用胳膊肘捅了捅他，伸手一指，哎，快看你姐姐。木生下意识抬头一望，就看到了令他火冒三丈的一幕。但这三丈高的火气成分复杂，究竟是因为阿姐和柳拂衣亲密无间，还是因为旁边这人的语气居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？他们两个失忆人半斤八两罢了，这个傻子他高兴什么呢？他目光冰冷地回头一望，对上那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的瞬间，他怔了一下，仿佛突然反应过来，笑容消失，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。少女的细眉蹙起，眸光潋滟，羡慕又怅然地长叹一声， 哎呀，柳大哥牵了穆姐姐的手，我还从来没有牵过柳大哥的手呢。 白皙手腕上的收腰柄悬着，自然地收紧了尺度，被风吹得来回摇摆，宛如一只小巧的银镯子。在江南，垂髫的小女儿家最喜欢给两腕上戴银镯子，多数挂上铃铛，随风而响。铃铛？木生的怒气不知为何比方才更重，连语气中都带着恼怒的冷意。 好好走你的路，别到处乱看。 妙妙撇了撇嘴角， 哦，果然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。 离开长安城第三日，主角团特意谢绝了赵太妃安排的车马相送，背起行囊抄近道徒步走向城郊的泾阳坡。对于这种一天走十几公里，风餐露宿，晚上就地睡在树下的日常，林妙妙竟然已经完全习惯了。虽然这一路上没有妖物劫道，也没碰上自然灾害，顺利的不可思议，但一路上看着小情侣暗流涌动的浓情蜜意，再挑唆挑唆木生，看得他气得炸毛，倒也非常的不无聊。泾阳坡虽然名字叫坡，但其实是四座小山组成的，这四座小山自然而然在中间围成了一处谷地，从上往下俯瞰，犹如山中被砸出一只大坑，大坑中长满了茂密的林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